询电话8118-6018。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兴趣识别， 用音乐伴奏生活，和世界一起向前。 腔调识别， 紧追流行，不忘经典，一边听歌一边游戏。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这里是 FM 974早安音乐秀，陪伴您。今天是2018年1月3号，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昨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预告过哈，昨天晚上在天空是有一轮圆圆的超级月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如果没有的话，现在望向天空的西边应该是可以看得到月亮的影子的。 也就是说，昨天晚上一直持续到今天，您还有这个荣幸。那如果下一次再看到的话，就等到2019年的元宵节了，是吧？ 今天的早安闹铃清醒歌曲来自彭佳慧，心花一朵朵。 Go go， 全心在游动，手握在放松，有气氛有火，热酷是我的 dress code，要 充满张力的嗓音开启今天的早安音乐秀。今天我们来先来点点名哈，看看今天一到十位的朋友分别是。要特别点名一下袁桃子，他说红灯签到了，赶着红灯的时候是注意交通安全的。今天的限行尾号是3和8，要提醒大家参与早安音乐秀的互动也要注意行车安全。我们来看看排名第一到十位，第一名是王杰，第二名大赏 Z， 第三名追影，第四名费劲，第五名是桃，接下来是第六到十位。 我们来关注一下，第六名是培培，第七名是逸飞，第八名王小岩，第九名是天乐 B 一，第十名是说句心里话。恭喜以上十位朋友。 嗯，今天刚刚提醒大家，往西边的天空是可以看到还在的超级月亮的，也可以看到我们这几天啊，北京天空的能见度都非常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3.5度，但是今天是有南下的冷空气的，白天将有3到4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能会达到5到6级，风寒效应比较明显，就一刮风大家会感觉特别的冷、而且因为北京一直没有有效降水，所以特别的干，请大家出门的话还是要注意防风保暖，并且加强防火补水。 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今天早晨晴天，偏北风3到4级，气温零下四度到零下一度，相对湿度25%。今天白天呢是晴转多云，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偏北风2到3级见4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35%。 昨天在朋友圈当中，还有很多朋友打开自己常用的那个音乐 APP， 应该收到了一个2017年个人听的音乐的生成 年度歌单。 对，然后拿到那个报告了之后，还是挺惊讶的，就是我的听歌风格成谜。我相信可能是因为这个职业的关系，因为各种歌的类型都要听，然后他总结出来之后，但其实还有一些部分是蛮感动的。 我跟你说，我跟你是完全一样的，上来就是你的 听歌风格成谜， 而且听了大量的歌曲哈。 对，而且呢，它会生成出这一年你听到最多的词是哪一天，对你来讲是一个比较特殊一天，因为你听哪首歌单曲循环了多少遍。哇，瞬间发现歌也是有记忆的，可以帮你记录一整年的人生。 对， 所以呢，2017年已经翻篇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的互动话题就跟歌曲有关。2018年我的第一首歌。 对，那这第一首歌呢，可以是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你忽然想到的第一首歌是什么，第一次听到的第一首歌是什么，或者是想推荐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是什么。我觉得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不算太大的问题，因为每天都要推荐给大家一首歌。 但就让你选一首出来，其实对于选择恐惧症的人来讲还挺难的。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2018年我的第一首歌，互动方式依然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接下来的这首歌呢，相信也出现在了昨天很多人的年度听歌报告当中。 对， 就听的最多次的那个男歌手，会不会是你的出现的名单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来自陈奕迅，淘汰。 我说了所有的谎，你全都相信。简单的我爱你，你却老不行。你书里的剧情我不想上演，因为我喜欢喜剧收尾。却很踏实，醒来了，梦散了，你我都走散了。情歌的词何必押韵，就算我是 K 歌之王，也不见得把爱情唱得完美。却用离开，烫下句点， 了，我们的回忆没有皱褶，你却用离开烫下句点，只能说我忍了你的不安，赢得你信任，我却得到你安慰的淘汰。 来自于陈奕迅的一首歌曲《淘汰》，是有浓浓的周氏风格的歌曲。而且呢，据说呢，周杰伦在一次颁奖礼当中去偶遇陈奕迅，主动拿出了自己早就准备好的《淘汰》给陈奕迅，说呢，我这首歌当中所描述的这种个性和态度，一听就是专门给你打造的，所以这首歌我一定要给你。然后呢，陈奕迅就接下来这首歌，就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这版《淘汰》。我觉得说实话啊，满足了我一个愿望，就是听一下陈奕迅的嗓音去唱一下周杰伦的歌曲，到底清不清楚？ 两个人最后还在演唱会上有就是合作过，就是那个周杰伦在台上弹钢琴，然后唱这一版的《淘汰》，然后伊森坐在台下，其实这个互动还蛮有爱的。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杰伦自己在翻唱这个《淘汰》的时候，哎，口齿比以往唱自己的歌清晰很多。 就是前面有一个 demo 在给他做这样的 做范本吗？ 做范本，所以他自己一定会清楚一点点。 其实杰伦也是昨天出现在很多人的年度报告当中，包括我的就写年度听的最多次的一个人就是周杰伦。 我也是，我完全没有想到我听的最多次的是周杰伦。 你没有发现对吧？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答案。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是2018年我的第一首歌。这个第一首歌呢，可以是你忽然想到的，也可以是第一次听到的，或者想推荐给大家的都可以。关帅的这个，哎，跟郭鹏有异曲同工之妙啊。郭鹏刚跟我分享说，昨天生成的自己听的最多的歌都是些轻音乐旋律。 电乐啊。 关帅说他最喜欢久石让大师的《人生的旋转木马》哦，这首确实很好听，单曲循环根本停不下来，高兴的、悲伤的、彷徨的、热闹的气氛，只要改节奏就齐活了，特别的神奇。 是，青雨说我最喜欢的歌曲是《当一个北京人爱你》，这首歌呢我特别喜欢听，也是我手机里一直所收藏的一首歌曲啊。 这是相遇的答案。还有豆儿跟我们说 Beyond 的歌曲《不再犹豫》，非常的励志。 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广泛的这样的一种答案了。 而且前一段时间在电影当中也出现过，应该是这个缝纫机乐队当中还选了这一首歌曲。 对，刘海说我还想他单曲循环一晚上，办不到的承诺变成了尴尬啊， 变成 枷锁。 对，好尴尬。这是当中的一句歌词，可能很多人都是因为一句词而记住了这样的一首歌。大爽子也跟我们说，哇，特别喜欢周杰伦的歌曲，刚刚有点到很多人生成出来的。以及婷婷也跟我们提到了说，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是自己2018年的第一首歌。 没错，我觉得大家呢都会有自己的2018年的第一首歌曲，所以呢，大家可以多多给我们推荐一下。平常顺便来说一下你自己的理由哈，你是想推荐给我们，还是这首歌曲是你脑海当中所转出的第一首歌曲？ 早安音乐秀的互动依然在继续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依然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昨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盘点了一下元旦假期，有三部电影算是比较热门的，但是口碑可能都还稍微欠一些。可偏偏就是我们没有提到的另外一部成了热门。昨天晚上我特别去刷了一下《前任三再见前任》，真的还是从头笑到尾，而且就整个影院一起爆笑的那种。 是啊，元旦呢本来不算电影的热门档期，但是呢2018年一开年呢，影视剧特别特别的火爆。元旦的小长假3天累计的票房现在已经达到了11.9亿了，较去年同期是暴涨了80%，创下了历史上最火的元旦档期。那今年档期呢，主要有4部新片上映，分别是韩庚、郑恺主演的《前任三》、《再见前任》，吴君如执导并主演的《100》，刘亦菲、冯绍峰所主演的《二代妖精之今生有幸》，以及王俊凯、迪丽热巴和董子健所主演的《解忧杂货店》。其实昨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已经说到了后三部，但是偏偏是我们没有说到的这部，昨天继续去刷 的这部，我确实还觉得 变成大热哈。 对，其实可能这部电影在就是一些挖掘啊，还有什么不算是一部特别好的片子，但是在电影的一些细节上，却跟当下的一些年轻人在情感上有共鸣，以及细节上的一些互动。所以说呢，在这个元旦档期，《前任三》作为黑马冲出，确实也是给了市场一些启示。 我觉得我们的观众其实还是 就是挺人性化的，就是你只要给我一点感动，我就立刻给你票房。 对，而且前任三这部电影，我不得不说的就在前半部分全都是笑点，梗特别多，就是从头笑到尾，但结尾的时候确实还是有很煽情的部分的。特别是在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响起的时候，相信电影院当中很多人都哭了。昨天还有很多朋友在朋友圈当中发说，在影院当中有一个大姐就听到这首歌，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在影院里嚎啕大哭。 真的吗？ 可能也是想到自己的某一个前任了吧。 某一个前任，他有几个前任呢？ 不了解，只是看到了别人的故事。 好， 前任三再见前任当中也有一首插曲，这两天传播的非常的广，就是说散就散。电影呢是专门找来了 Tia 袁娅维还有沙漠兄弟 F 杰尼和黄旭演唱了不同的两个版本。 没错， 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原版 JC 的说散就散。不知道这首歌曲有没有触动你呢？但是因为看了这部电影，它成为了我2018年的第一首歌。 抱一抱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好不好？要解释都已经来不及。算了吧，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我忽略自己，就因为遇见你。没办法，好可怕，那个我不像话，一直奋不顾身。是。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抱一抱，再好好觉悟，不能强求，好不好？有亏欠，我们都别追究。算了吧，我付出再多都不足。我终于得救，我不想再献丑。没办法，不好吗？大家都不留下，一直勉强相处。不想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想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将一切都体谅，将一切都原谅，我像是找答案，那答案很简单，简单的很遗憾，因为成长我们并不太要习惯，因为成长我们忽而间说散就散。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My teeth were out how to eat. I can't wait to age it. Y'all know how I do with these remixes. Deal. No beef, just me and this whip appeal. I just want to peel off in the whip. Feel me before somebody gets killed. Really, I kind of see it all as spilt milk. That can't get it up this time. No regrets, no worries. Snow flurries, no blizzards. It's cold shoulder, cold blooded, snow lizard. And now that I'm older, I told her to go find something to play with. I'm colder than a polar bear's toenail. Then I showed her to the dope player. 这门 Carrie 以及 Big Boy 带来的 HATEU、其实呢这个不是 hate you 的意思啊，其实呢它的名字是 having a typical emotional upset， 意思是典型的为感情而心烦意乱。我说我们的牛姐啊，她为什么干嘛搞这么有概念性的专辑的方式啊？ 对，就是你看这个 奇怪、 歌的名字 H 点 A 点 T 点 E 点 U 怎么听都像是 hate you， 就很恨你的意思。 对， 但典型的为感情心烦意乱其实也可以表达为在内心里很恨那个得不到的人。 哦，原来是这样、 哎，就是多重的解读、 是这样子啊。 2018年你的第一首歌曲是什么？很多朋友已经给我们发送了答案了。桑尼跟我们说早安，2018年第一首歌是凡凡和赵丽颖的想你、两个人都很喜欢，没想到居然合作了一首歌，朗朗上口，听了几遍就会唱了。然后看了跨年演唱会，两个人合唱更喜欢了。这一看我们的忠实听众啊，上礼拜的时候我们放过这个新发的想你， 昨天我们还放过 live 的版本，对不对？ 对，还有好多朋友刚刚也提到了跟你一样是比较喜欢这个想你这一首歌曲的。 嗯，好，另外呢这个金生君伴说东边朝霞西边月，开启一天的好心情，大家早上好，看到了超级月亮哈。 是2018年的第一首歌，邢大力石之阳也跟我们说今年听到的第一首歌是公司元旦活动时候放的好运来，这应该是祖海跟盖爷的那一首吧， 是去年的那首大热单曲了， 是很有魔性，到现在还时不时的哼唱停不下来。其实第一首歌很多都是伴随着故事的， 嗯， 比如说像张健说听到的第一首歌千山万水是带着老婆孩子一个人自驾开了12个小时从北京到大连，忘了到底听了多少遍了， 那还真的是千山万水啊。 总之现在前奏一响起自己跟老婆就会会心一笑。 是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哈，这个可乐2018年的第一首歌信的海阔天空，

享一边朝霞这样的好气色因你而在，就出现在每个工作日早上辛勤上班的你，以及在欢乐陪伴大家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刚刚有孙彬彬喵了个咪了个喵，还有费劲都给我们拍了早上朝霞的这个美景哈。你看给我气的这舌头。费劲说，你们每天起那么早却没有看到今天美丽的朝霞，真替你们感觉到开心。 你是真心的吗？我跟你说，我们每天都看不到朝霞，每天我们都是黑着来然后白着出去。 对 对 对对 对, 对, 对, 对。但是想想我们下班的时候你们才刚上班。哈喽，不拉仇恨，不拉仇恨。 对， 来我们说说放假的事情吧。根据中国铁路总公司编制的2018年铁路春运的购票日历，2018年的春运从2月1号开始，3月12号结束，1月3号也就是今天，春运首日的火车票将开始预售了。 哎，这要划重点了啊！春运首日的火车票在今天开始正式预售了，如果你有这个方面的需求的话，赶快去抢票啊！今天春运呢，包括积分兑换车票、自主选座、连续换乘，包括网络订餐等等一系列的铁路便民措施，这些您都需要尽早知道才能够胜券在握啊。 是，之前在节目当中也都跟大家预告过我们的这个相关资讯，比如说也已经可以用微信支付宝支付啦，包括可以提前选座啊，可以提前预订餐食 啦， 越来越方便了。相信今年大家的春运回家之路呢一定会变得特别的顺心，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抢到车票。那今天呢我们有2018年全新改版出发之后的早安音乐秀，除了昨天出现在的DJ 在线之外呢，今天也有一个我们的保留环节，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今天就要听，依然有听众朋友们来点歌。 嘿、hey, 打开耳机放大声音随心 solo， 今天就要听， 今天就要听。大爽子跟我们说，今天是我好朋友鱼杠三过生日，希望可以放一首周杰伦的歌祝他生日快乐，因为他现在也在开着车听我们的早安音乐秀。那就把这首可爱女人送给你吧，生日快乐，你是最美的可爱女人。当然同样大家也想参与到我们的今天就要听的环节当中，可以发送今天就要听加上你点歌的题目以及你想要送给的人和祝福语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了。 身体想要和你飞得比走去，想要和你融化在一起，融化在雨里。我每天每天每天在想想想想着你，这样的甜蜜让我开始想着命运，感谢你吸引你让我碰到你，漂亮的人 爱女人来自于周杰伦，哎呦，瞬间把我拉回到了我青少年的时期哈。 我本来在很认真的听杰伦唱，然后突然郭鹏一声可爱女人啊，反应又回来了，谢谢各位。 是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拉回到了我的青少年时期，所以这首歌曲我觉得不光是你点给他的，我觉得这首歌曲也算是， 这是今天 让我想起的第一首歌曲哈。 对，这是今天大爽子的今天就要听，要送给自己正在过生日的一位朋友。也提醒大家，如果要参与到今天就要听的点歌环节当中，可以发送今天就要听加上你点歌的原因以及歌名还有手机号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了。 对，今天大家真的是参与超踊跃。我们来看一下小宇宙哈，这个 对，今天早安音乐秀的互动话题是2018年我的第一首歌。 对，他说呢，今天就要听，想点想听一首林俊杰的《不为谁而过的歌》， 不为谁而做 的歌，然后希望18年自己能够更快乐。就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想听到的第一首歌曲。 对，刚刚已经有 JJ 的一首《因你而在》了嘛？这首《不为谁而做的歌》，我好像听唱跑掉了，对不起啊。 没事， 自动把那段切掉。 唱得很好，唱得很好。 还有 Sunny 也跟我们说，这个杨宗纬的《越过山丘》，以及我发现好多朋友他们听的歌，其实都是我们早安音乐秀这边扒过去的。 是，然后时间的 stop 说这个蔡依林的什么什么，昨天我们已经放过了哈。 对，还有。同也说2018年的第一首歌是早音乐秀之前放的一个开场曲。 嗯， 昨天放五月天的什么歌来，昨天没放，前天放来着，应该是 昨天放了一首。 嗯， 昨天放了首月球。 哦， 离开地球表面然后这个莹说，这个第一首歌呢是丢火车的晚安，想着对喜欢的人说，但是已经没机会了，所以就分享到朋友圈去看一下前任攻略哈。 哎，疯狂打 call 这个电影。 对啊， Jackie也跟我们说早安，2018年我听到的第一首歌是鹿晗翻唱王力宏的《春雨里洗过的太阳》，很喜欢，也感觉很清新。 嗯，然后鹏说听宝宝的儿歌叫做 鼠鸭子， 鸭子这两天已经出现什么鼠鸭子呀， 小跳蛙呀， 小跳蛙呀，很多了哈。 对，其实还有 Leo Hart 刚刚跟我们说，还有前任三的另一首插曲想推荐给大家，叫体面，也很好听，是来自于文文的演唱。其实刚刚有听到周杰伦的可爱女人，我觉得接下来来形容这一位歌手非常的贴切，因为他从出道开始就是主打可爱路线，甜美风的，这就是 Cindy 王心凌。 1月1号呢，王心凌与说唱歌手 TY 合唱的单曲20上线，这是王心凌受到 TY 之邀作为助阵演出线上的嘻哈的处女秀。之所以选在2018年第一天推出，是希望新的一年透过歌曲带来正能量，保持一颗永远20岁的心。 什么什么什么，我没有听错吧？王心凌唱嘻哈可爱风唱嘻哈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嗯， 但是心灵也说哈，希望只要心态是对的，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保有20岁的心态很重要。他觉得嘻哈这种 be real 的感觉可以唱出自己的心声。那这首歌的节奏也非常的朗朗上口，可以让大家一下子就记住，这是来自 TY 和王心凌的合作一首嘻哈歌曲。我们来听听可爱版的嘻哈歌曲，叫做《20》。 吸口新鲜空气，感觉自己永远都20岁。心态像刚刷了冲剂，每天起床都必须喝一杯。和镜子里的你，今天也不漏气，青春或者随便舍不得。想别被麻醉，其次为了大忙大汗流浃背，再然后面对困难要凶悍的，就像手里拿着 AK 把你的敌人全部摧毁，最后听着音乐跳起来欢快的舞步。比利大众他们都很粗俗，他们只想看着你和他们一样身在飞扬的结果，把自己搞得走投无路。哎，吸口新鲜空气，感觉自己永远都20岁，心态像刚刷了冲剂，每天起床都必须喝一杯。和镜子里的你，天也不漏气，青春或者随便社会多有你。 Okay.

到的是来自 Weekend and Drop Down 带来的 I Feel It Coming。Weekend 非常聪明，在 EDM 大趋势当中呢，艺人呢纷纷去找舞曲 DJ 合作，他去找了法国的顶级的 House 组合 Drop Punk。其实呢 ，R&B 和 House 的这种结合十分好听的，而且呢给整首歌带来了一点点高级的艺术气息，想起了朋克一样的脱俗而迷人。我刚才说到了啊，从刚才那首歌到这首歌的转变，感觉是从一个小景放到了一个大海当中，声场感觉完全不一样哈。 不知道 The Weekend 这首 I Feel It Coming 有没有出现在奥巴马最喜欢的歌单当中呢？奥巴马是最近公布了自己2017年最喜欢的一个歌单、Kendrick Lamar、 GZ、 U2 还有 Bruce Springsteen 的作品都在 口味成迷 哎，对，所以到时候如果说哎，用我们的音乐 APP 人家给它生成一下，就是说哎，听歌口味成迷。 是， 那为什么奥巴马会突然一下公布自己比较喜欢的歌手呢？ 当然呢，他在 Facebook 当中也写到了，在我任职期间我开始分享书单和歌单的传统，这是一个体现我引起我共鸣作品的好方式，也是帮助全世界艺术家的好方式。 可能很多朋友就会看到了说哎，美国总统都听这个歌，我们来听听看这歌到底有什么好听之处。 嗯，是的， 刚刚有提到的这些歌手的作品确实也都非常的不错哈，也希望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2018年你的第一首歌。互动方式依然是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 Mr. and Miss 晚期拖延症患者。 根据您的临床表现，我们可以初步诊断你是晚期拖延症患者。 一礼拜的工作，可是你拖在拖，领导急了，老板怒了，可你还在玩微博。 根据您的临床表现，我们可以再次诊断你是晚期拖延症患者。对于这个现代人的医学难关，我们目前尚无有效治疗手段。明日复明日，每天浪费时间，我只能断掉你 WiFi， 划掉你网线， 扔掉你手机， 关掉朋友圈。 现在必须给我开始，今天要是干不完就不给你吃饭。 下礼拜就要考试了，课本还从没碰过。 明天见导师交论文，大不了今晚不睡了。 根据您的临床表现，我们可以确切诊断你是晚期拖延症患者。 攒了一个月了，没有干净衣服能穿了， 房间不是人类住的，双脚都没地方搁。 根据您的临床表现，我们可以初步诊断你是晚期拖延症患者。 月底了，房租还没交，水电费该罚款了。 不想做饭，不想洗澡，电视剧停不下了。 根据您的临床表现，我们可以再次诊断你是晚期拖延症患者。对于这个现代人的医学难关，我们目前尚无有效治疗手段。明日复明日，每天浪费时间，我只能断掉你 WiFi。扔掉你手机， 关掉朋友圈， 现在必须跟我开始，今天要是干不完就不给你吃饭。 你又胖了，说要去健身房，可整天躺着， 这顿不算下顿，再说不吃饱怎么减肥呢？根据您的临床表现，我们可以完全诊断你是晚期拖延症患者。 我还要交 吗？你是晚期拖延症患者，你们我 也许你离我很远，但你的故事让我们靠得很近。你的告白和思念，全世界都会听到。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一档全新的音乐温情陪伴。你的故事，我的歌，让声音更温暖。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想要介绍新的搭档给你，他成熟又美丽。 接

对你说我喜欢你，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yeah. 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 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You, baby, let me take you on this ride, baby. What? No, I've been around the world and I see a lot of girls, but you'll always be my number one, baby. And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want you to love, baby. And you know, you know, you know, you know. You wanna be on top of me? I'm falling, I'm falling, I'm falling. Baby, 就让我来对你说明。I promise, I promise, I promise. 我忘不了你，我忘不了你。我的眼里都是你，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 对你说我喜欢你，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对你说我喜欢你，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Yeah. 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I'm falling, I'm falling. I promise, I promise, I promise. OK， 赤蓝自于 Dragon Pig 带来的全部都是你。现在嘻哈风格的歌曲越来越符合大众的口味了，这首歌曲呢将电音嘻哈和 Hip Hop 的元素来相结合，还是听出了一种非常独特的音乐风格。嘻哈呢不仅仅是说唱，而且是和音符的巧妙的结合。我觉得这首歌曲当中它的伴奏的方式其实是有点像 蛮酷炫的，插入了一些电子的，其实像我是戴着耳机在听的时候，会感觉说闭上眼睛感觉幻想自己在夜店 过电了，有没有哈？ 8:05，这里是早晨哈，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上好，我是郭鹏。为什么专门强调一下这是早晨？ 因为我刚刚说像在 夜店 是在早晨，在上班路上来打起精神来。 对， 但是呢，打起精神的方式除了听好音乐以及我们的一些好玩的资讯之外呢，2018全新出发的早安音乐秀有更多的玩法，期待你参与其中。 哎， 接下来我为大家隆重推荐的就是2018年全新推出的早安百变秀。 早安百变秀呢，是我们全新开发出的一个新单元，其中呢有包括早安模仿秀，就是大家去模仿一下自己所喜欢的 唱歌，特别像 周杰伦、 像 蔡依林，对不对啊？你去模仿一下他们的歌曲，我们把你的歌曲和你的偶像歌曲来做一个 混编，看看挑战一下，哎，两个人差的大不大？ 对。另外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游戏的模式叫做早安接歌王， 唱下句接下句是吗？ 对， 唱上句接下句， 是，就是一定要让你先来唱出来，就比如说我们放着放着忽然一停 断掉了，立马就要接起来， 赶快要接起来这首歌曲，看看你对这首歌曲是否熟悉哈。 是，还有更多的互动模式正在开发当中，也希望期待到您的参与，或者您有比较想玩的部分哈，一些新的游戏方式都可以告诉我们。参与的方式呢，发送百变秀加上你的手机号码，也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联系您、说不定就会出现在早安音乐秀的节目当中，就像今天这位参与到百变秀的朋友一样。 音乐最百变，等你来挑战。 Hello， 早安音乐秀的各位大家好，我是氧气陈，我接下来要挑战的曲目是陈粒的易燃易爆炸，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愿我如烟，还愿我满你幽兰卷，看我痴狂，还看我风趣又贪妆，要我眉眼，还要我杀人不眨眼，祝我从此幸福，还祝我枯萎不独，为我撩人，还为我双眸 是善妒我情真，还夺我眼波销魂，与我私奔，还与我作不而成，挂我含苞 待月，我满里有蓝卷，看我痴狂，还看我风趣又端庄，要我眉眼，还要我杀人不眨眼，祝我从此幸福，还祝我枯萎不渡，毁我了人，谋事深图我情真，还图我眼波销魂，与我私奔，还与我作不二臣，夸我含苞待放，还夸我欲盖弥彰。断肠为我了人，爱为我双眸失神，图我情真，还图我眼波销魂，与我私奔，还与我作不二臣，夸我含苞待放，还夸我欲盖弥彰。 大家现在听到的还是陈丽原版的《易燃易爆炸》了。不过刚刚参与到我们早安百变秀第一期的这位朋友小杨，我觉得还蛮佩服他的，挺敢唱的。 而且小杨我觉得唱的有几分相似，因为你要知道他在给我们传过来的是没有加混响的， 对，纯清唱的， 纯清唱，然后中气还十足，而且我觉得他肯定非常喜欢陈丽，他唱的比陈丽还要撕心裂肺一点、啊、 对对对，陈丽这个怎么讲是录音室版本的嘛，所以说其实大家只要敢挑战就可能会出现在电波当中，在车上你的朋友可能也会听到你挑战的声音、哎、这是2018全新改版的早安音乐秀推出的新的小板块，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玩起来，早安百变秀。 对，参与的方式呢，大家可以发送百变秀再加上你的手机号码到我们的这公众平台，工作人员看到以后就会跟你联系。 对，因为除了这个模仿王之外，我们还有一些接歌王，或者说你有一些比较好玩的小游戏，其实都可以提供给我们哈。 嗯， 提到这个模仿呢，接下来给大家一个参考吧。这两位应该都还算比较好模仿的，而且他们的歌就是传唱度也非常高， 耳熟能详哈。 对，但在去年应该前年的时候吧，因为一部电视剧，两个人终于天王天后第一次携手合作，带来了第一首合作的曲目。不该，这是来自张惠妹和周杰伦。有人要挑战他们吗？发送你的手机号码加上百变秀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 假装我们还在一块，我真的演不出来，还是不习惯你不在，这身份转变太快，

spin off our faces, trying to find these perfect places. What the fuck are perfect places anyway? 来自 Lord Perfect Places 啊、新西兰的女歌手 Lord 曾经透露过，专辑的创造灵感是围绕着一个大型的 House 派对的故事来展开叙述的。 Perfect Places 显然是描述这一次派对落幕之后的美好的感受。当然呢， Lord 首张专辑当中呢，那首歌曲非常惊艳啊，在很多人看来都是一首天降的神作。但是之后呢，很多人会质疑你的才华是不是只能支撑一首歌曲， 灵光乍现呢、啊、 对，所以这首歌曲算是他是用实力来回击大家的一种质疑的看法。 嗯， Perfect Places 就在这个非常完美的地方。 FM9七四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上好，我是郭芒。 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是2018年我的第一首歌，这首歌可以是第一首听到的，也可以说随手想起来的， 对， 或者说对你来讲，哎，意义比较深刻的。好多朋友其实刚刚都有提到说我们的这个动物主题曲啊，放心，动物主题曲还在，不过是2018年全新改版了之后呢，我们是有新的大版头了。同样呢，有些新的栏目送给大家，比如说刚刚的这个早安百变秀， 是 刚刚小树也过来给我们的刚刚勇敢的这个小杨同学打call。说唱的真不错。 是，然后刚才呢有一个朋友也特别特别好玩，然后一本正经的这个真超说啊，没配乐的时候感觉很干涩，配上了以后就感觉很不错。 配上了那是陈立唱的， 是 那是原唱。 充分说明小杨唱的也还不错，就 挺像的， 乍一听好像分不太清楚啊。 是，也希望大家都参与进来，如果要参与到我们早安百变秀的活动当中，也可以发送你的名字加上早安百变秀，发上百变秀加上手机号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会有工作人员联系您了。 哎，我们再来看一下北京的首条常态化的应急保障和低空的旅游线路1月1号开通了，所以呢今后北京市民外地游客可以乘坐直升机从空中来俯瞰鸟巢水立方，换个角度去游北京。哦，这个真的很有意思啊。 对呀、啊、目前这条航线的价格是每人1280元，3月31号以后就会有优惠价格了，每个人只需要880块钱。我觉得我特别像他们雇来做那个什么电视销售的、 嗯、 但是真的很好玩，基本上是可以实现随到随飞的低空游航线，低空游北京真的是一个特别不错的选择。 是的。 谁孤枕难眠，远处传来那首熟悉的歌，那些心声为何那样微弱，很久不见你现在都还好吗，你总说过你不愿一个人，我们都活在这个城市里面，却为何没有再见面，却只和陌生人擦肩，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轻轻跟着和，牵动我们共同过去记忆，它不会折磨，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心里记着我，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记得吗，你如今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天空下着一样冷冷的雨，落在同样的时间，昨天已越来越遥远，跟着和，牵动我们共同过去记忆，从未沉默过，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心里记住， 一个我，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轻轻跟着和，随着我们生命起伏一起唱的主题歌，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突然想起我，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我现在唱的这首歌若是让你想起了我，涌上来的若是寂寞，你想知道为什么。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突然想起我，曾一起走过。我现在唱的这首歌就代表我对你诉说，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走过，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走过。 张阿姨，该登机了。 那怎么办？我还没来得及在机场环球蓝联柜台退税呢。 回国也能退，中国银行联合环球蓝联推出了退税通服务。 是吗？ 在境外有环球蓝联标志的商店消费后，填写退税单，海关加盖图章，携带相关材料，回国到中国银行指定网点就可以退税了。 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各营业网点或95566。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早安音乐秀，欢乐你的上班路。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刚刚跟大家分享了北京首条常态化应急保障和低空旅游航线是在元旦正式开通了。那在元旦小长假呢，也有很多的朋友，包括对于2018年，昨天跟大家互动的时候，很多人都提到了说，希望今年的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去旅行。 50%以上的人都是有一个今年要去旅游的愿望。 我们来参考一下2017年的全球自由行的报告吧，因为自由行已经成为了一个主流的旅行模式。 在境内的自由行的目的地当中呢，京沪西南以及江南地区仍然是最受欢迎，而美国、澳大利亚和马尔代夫则是最受欢迎的远途目的地。在自由行的消费方面，北京、呼和浩特、沈阳、上海和太原人均的旅游消费最高，而欧洲游呢是最烧钱的哈。 而报告还给我们预测了一下今年可能会人气大热的一些旅游目的地，来听听看有没有在你的 list 当中的。比如说内蒙古的乌兰布统、重庆的武隆、日本的冲绳、泰国的向导、捷克的布拉格，都是分列今年境内境外新近的热门旅行目的地。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这几个旅行目的地有一个特点？ 就是 除了内蒙古的都挺暖和的 啊。是这样吗？我刚才总结出的特点就是都是大热地区的小众目的地。 这可能也体现了一个就是自由行的一个主流选择模式吧。 对对对对对。 但是因为北京这段时间持续在寒冷当中，所以好多的朋友也都打算去海岛当中暖和暖和了。除了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其实也可以挑一个小众的目的地去看看螃蟹在海滩上爬过的场景。来自岑宁儿，螃蟹家。 我们发现一道直线的彩虹，神奇的光线投射在你灿烂的笑脸，那一瞬间永远定格我心间。你是否还留着那一眼前折叠的戒指，没有誓言，只把心愿藏里面。多希望能够有一天。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七点到九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今天这个下午真的有点无聊，街上人潮汹汹，空气变得稠稠。虽然是星期天，抬头却是阴天。看看东，看看西，我还是继续走。这个下午有点热。这个下午太无聊，这个下午有点热，这个下午太无聊。 Here we go, here we go now。 今天这个下午真的有点无聊，遇到认识的人没有力气挥手，旁边有个妈妈，小孩一直在哭，真的有点烦人，我还是继续走。这个下午有点热，这个下午太无聊，这个下午有点热，这个下午太。 来自于张震岳，这个下午很无聊啊、这张专辑的名字就叫做这个下午很无聊。当然呢，这当中呢有那首大火的单曲《爱的初体验》，还有一些别的歌曲。那这张专辑我觉得也算是一个跨越式的专辑了。今天呢是一个上午，但是我觉得好像不无聊，听这首歌曲感觉还蛮兴奋的。 有早安音乐秀陪伴，怎么会无聊呢？8:37，欢迎您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郭鹏。 每次当我这么强力安利我们节目的时候，郭鹏总会露出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 没有没有没有，我是礼貌而非常乐观的微笑。就是我们节目还是需要大力的宣传跟包装，那这方面正好不是我的强项，我觉得静瑜都替我包圆的。 没关系，你只要提供好歌就可以了。像刚刚如果你不提的话，我真的以为这张专辑就叫《爱的初体验》，因为这首歌确实太火了。但其实有一首大火的歌曲可能会把其他专辑当中的歌的光芒盖掉。这个下午很无聊，哎，这个早晨的一点也不无聊，因为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好玩的资讯了。 好， 昨天早上呢跟大家说了，微信在我们不知不觉放小长假的时候偷偷上线了一些功能， 是 比如说一些很简单的小游戏，但真的是让很多人都玩到欲罢不能。但接下来的这一场游戏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哎，这有点真的有人会玩吗？但真的最近特别火。 昨天微信的游戏呢就是傻游戏，而这款游戏叫做傻白甜游戏。 说谁傻白甜呢 然后这是一款主打女性向的恋爱的卡牌游戏，恋与制作人最近的刷爆了朋友圈。 玩家呢扮演的继承家族企业电视节目的傻白甜女主角 啊，这就是所有女生的梦想啊， 对不对？然后呢， 继承家族企业， 对，主线的剧情呢是拍摄曾经热门但是逐渐没落的电视节目。随着剧情的发展，你会遇到四位性格迥异的帅哥，有霸道总裁、天才学者、猫系偶像明星， 哇， 与他们上演各种各样的玛丽苏的桥段，好不好？ 我迫不及待想回去玩一下了，真的就是每次就会自己幻想我家有王位要继承，我遇到各种各样的什么霸道总裁啊、天才学者啊、猫系的偶像明星啊，等等等等。 关键还要跟他们上演玛丽苏的桥段，这才是关键。 对，就叫做恋与制作人。现在他们的官方微博关注人数已经有200,000了， 嗯， 而相关的这个话题阅读量已经超过了4.3亿，粉丝达到了30,000，综合指数都在游戏榜的榜首。 是， 真的没有想到游戏榜榜首会被这样的一款小白甜游戏攻陷吧？ 虽然12月13号才上线啊，但是呢，这款游戏的首月的收入可能超过1亿元，哇！仅次于荒野行动和王者荣耀，你看看人家的赚钱速度啊，是不是？ 对，融入了更多的卡牌游戏的元素，而且它付费的项目也零零总总，所以说你想要解锁更多和男主角的隐藏剧情的话要付钱， 嗯， 想听更多的甜言蜜语的话付钱，想要一个 happy ending 完美结局的话要付钱，总之就证明了一个道理， 没 钱谈什么恋 爱 呢？越来越不懂了。 然而在我32岁时，我没太多的心去等待，它失去某种色彩，得不到的就更加爱，太容易来的就不理睬，其实谁不想遇见真爱，爱的绝对，爱的坦白，以为遇上了就会明白，但每次它只留下一瞥的感慨，有我越来越不懂爱，才32岁的我，虽然一个人过也过得够精彩，才想谈恋爱，然而爱总是乱了节拍，我只能够瞎猜，也许能中了头彩，中了又觉得奇怪，得不到的就更加爱，太容易来的就不理睬，其实谁不想遇见真爱，爱的绝对，爱的坦白，以为遇上了就会明白，但每次它只留下惊鸿一瞥的感慨。只留下惊鸿一瞥的感慨，哦，越来越不懂爱，以为遇上了就会明白，但每次他只留下惊鸿一瞥的感慨， 14点，葫芦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各位好，这里是早安夜秀，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used to believe we were burning on the edge of something beautiful, something beautiful. Selling a dream, smoking mirrors keep us waiting on a miracle, on a miracle. Take all through the darkest of days, having to heartbreak away. Never let you go, never let me down. Oh, it's been a hell of a ride, driving the edge of a knife. Never let you go, never let me down. Don't you give up, nah, nah, nah. I won't give up, nah, nah, nah. Let me love you, let me love you. Don't you give up. DJ Snake and Justin Bieber 带来的 Let Me Love You 啊，这首歌曲呢合作的热单，去年呢应该是听了无数遍了。但是官方的 MV 出炉之后呢，其实大家发现，哎，跟我听歌的时候想象的是有点不一样的。因为 MV 当中呢讲述的是一对情侣亡命天涯的爱情故事，但最终有点反转，发现只是 VR 而已。需要这样玩吗？现在？ 有一些对比才有一些奇幻的状况出现哈。这首歌已经在欧洲拿下了多个冠军了，还会继续的创造好成绩。 Let me love you。 我们再来看看2018年大家的第一首歌，这也是今天的杂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魏跟我们说2018年第一首歌是苏打绿的再遇见，给心中那个还长不大的自己。 是糖豆爸爸说2018年第一首歌曲想听童话镇，想有无忧无虑的生活。 还有 Lotus Blue 也跟我们说2018年第一首歌是曹芳和张希的认真的老去，让我们认真的对待每一天，新一年新的开始，要不负时光的去老去。 说得非常好哈。这个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 一个比较好玩的奇幻的资讯， 这个特别奇幻。 因为提到这个著名的纽博格林赛道，大家都非常熟悉了。这就是赛车，有很多的记录都在这里诞生。 对， 但今年有一个车型，这个车型你为什么要去纽博格林呢？我有点想不通。 是今年的公布的拖车圈速的记录，可以说算是非常猎奇了哈。一辆保时捷的这个帕纳梅拉 ST 拖着一辆由拖车制造商 所制造的移动板房，以12分6秒的速度完成了纽博格林北环的赛程，而拿下了最快拖车的圈速记录。你要知道，作为参考的话哈，它的这个量产车的圈速记录是由一辆兰博基尼来保持的，时间是6分52秒。我觉得最大的槽点在于，你一拖车玩什么极速挑战呢？ 主要是 拖车不是为了安全和迅速的或者平稳的把别人的车送到一个位置吗？对不对？ 就是它虽然是一个拖车，但它有一个赛车的心， 是 拖着一个移动板房哈。我比较关注的是，这一圈跑完了之后，这移动板房里的盘子打了多少个呢？ 来自于张靓颖的一首单曲，Utah， 我差点说 Shadow， 因为他一直在唱 Shadow， Shadow， It's like a shadow。 对啊，这首歌曲呢，其实是当年的这个遗珠之作啊。在十年前呢，他当年第一次发那张大火专辑的时候，然后那张情歌专辑就是G大调的《忧伤》那张专辑的时候， 对，但是有太多的情歌都已经被发掘出来，而且一整张专辑发，大家又会注意到主打歌或者第二波主打、第三波主打， 尤其那种情绪化的东西， 对这样的好歌被遗失掉。今天也在早安音乐秀的节目当中送给大家。时间来到了最后一首歌曲，在这之前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入冬以来冷空气活动比较频繁，最近呢流感的人群明显增多了，建议大家可以适当的采用加湿器给居室增湿，并且定时的通风换气，小心感冒，同时要注意用户安全。 当然呢，本市也进入到了滑冰的季节，目前的城区内的部分冰场营业已经开始了，所以呢请大家来选择正规的冰场来滑冰，切勿滑野冰啊，安全第一哈。 对，这一段时间呢，有很多朋友经常跟我们截一个图啊，拍一张照片过来说，哎，我海淀下雪了，亦庄下雪了，可能都是很小片的那种霜冻，但其实整个北京啥时候能下一场大雪呢？目前还没啥准信儿。不过据市气象台预报哈，六号也就是本周六，北京可能会有机会下雪，但是目前呢这个系统还在调整，所以说下跟不下还有点摇摆不定这个初雪我们确实得等待一段时间了。 是，所以呢如果周六没有飘雪花的话，大家不要太失望，因为反正已经跨年了，咱们继续来等待一下就好了。 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蟑螂乐队的 Happy New Year， 虽然是1月3号了，还是想要祝大家新年快乐。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您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吧。 是回到那个起点，我还记得当时在音乐来我表演，每周末到傍晚 DJ 策划陪我一起，老哥依旧需要加点信心力量补给，栀子花百花瓣百褶裙柏油路，新环境老电台北京城玩的酷，傍晚五点交替北京音乐电台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度过下班高峰好吗？ 不看别人脸色，用心做好自己的事业，其实很简单。世界茶饮开家自己的奶茶店， 世界茶饮来自台湾，省心经营，用心鲜萃，一杯好奶茶。世界茶饮加盟咨询：400-678-6888。